Thank you.

欢迎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怀旧金曲 数字广播。 大家好，我是老妈， 是老妈。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在我的中学时代非常喜欢的一个台湾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刘文正。他曾经唱过很多歌，后来被张信翻唱。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老歌叫做《一条路》。喜欢这首歌，把它推荐给你们。 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数字广播。大家好，我是老安。 中歌嘹亮制作，弯弯歌，宋祖英所演唱。下面您将听到宋祖英带来的《三角梅》，珊瑚颂，人间自有真情。 坎坷艰难，有了爱心与奉献，我们相依相伴。是心之冷暖，情到深处天地宽，生命更灿烂。人间有真情啊，啊真情在人间，吞不心里动 人间自有真情，宋祖英所演唱。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早期所演唱的一组优秀作品。编辑葛剑锋，主持人吉林，再次谢谢您的收听，期待下次节目准时再见。 心之冷暖，情到深处天地宽，生命更灿烂。人间有真情啊，啊真情在人间，吞不心里动命运，我们。